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一周新闻盘点， 欢迎收听969一周新闻盘点，我是云奇。近期公安部发布安全提示，提醒海外中国公民切实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如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向所在国警方报案。近日，国务院明确了未来3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总体思路，山西省太原、运城等市被列入重点区域范围。印度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近日表示，印度妇女儿童发展部将动员内阁取消同婚合法化。美国考古学家在德克萨斯州发现距今一个世纪的95具黑奴囚犯骸骨，考古学家认为他们曾长期处于高强度体力劳动，且营养不良，精神抑郁。市消协联合多家家电品牌以及众多售后服务企业共同发布了大家电售后服务 6S 标准，倡导30分钟响应、保修期延长等新服务标准在北京落地升级。北京地区2018年高校毕业生暑期就业服务月将于7月24日启动，北京市将一生一策帮扶困难毕业生就业。今年国庆档电影不乏喜剧奇幻类，选择在9月30日上映的包括张艺谋新片影在内的已有6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一周新闻盘点，感谢收听。 让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蠢动？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你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套路，你说来最动人，该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都是你的错，轻易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蠢动？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你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汤如蜜，说来最动人，该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怎样的情深意重，会让两个人那一生当成说来最

边疆风霜了脸庞，望不见故乡，蔓延的黄沙，蜿蜒的伤疤，没有泪流下。我就像风飞沙，何时能停下？我向苍天呐喊，像个一悬崖。肩上的月光踏破了雪花，想念加上无尽的步伐，无悔的情怀，一向一沙哑。我就像风飞沙，放不下一牵挂，无奈岁月不等，回头一百发。无尽的步伐，无悔的情怀，一向离骚。

经典随身听，我星期来自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这首歌是萧敬腾2011年的作品，延续了他以往风格的同时，加重了摇滚风的比例，听起来让人撕心裂肺。萧敬腾的声线一唱到伤感的情歌，就让人听起来痛心到极致的感觉。接下来听到萧敬腾的一首翻唱歌曲《我怀念的》。 洒脱，谁懂我？

九，记忆中的声音。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 我上曾看过这样一句话，很多人宁愿吃生活的苦，却不愿吃学习的苦。那些自己为学习吃过的苦，都会酿成生活里不可或缺的甜。经典九六九，我是英奇，我们都可以成为那个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的、对未来充满执念的人，我们也都可以成为那个更优秀的人。 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

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我寻奇。民航局要求航空公司制定机票退改签收费阶梯费率，并明确在线旅行社平台销售代理企业严禁在退改签服务中向旅客加收额外费用。国内最大虚假交易平台案近日在深圳开庭，6000人被骗，涉案4亿元，被称为国内最大虚假交易平台案。谷歌砸重金拟铺设一条从美国弗吉尼亚海滩延伸至法国大西洋海岸的海底电缆，以巩固其作为全球最大主干网络运营商的地位。就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自5月3日持续喷发至今，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近日发布提醒，谨慎参加美国夏威夷火山相关游览项目。北京顺义中干渠路2019年将改建为1级公路，将于2021年建设。近日赵丽颖被传停工，而原因则是因为患有心脏病等身体状况堪忧。目前赵丽颖工作室对于扭曲事实、恶意伤害的行为特此声明，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感谢收听。 哦，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有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急速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很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天堂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命令，很独立，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灵。命运一直走，是一个宝石就该闪烁，

go. 心里有点急，也有点生气。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来自范逸臣，等到天晴离开你。这首歌是2003年《恋香》电视剧里的歌曲，这是一部由彭于晏和邱泽炫合作的爱情剧。演偶像剧出身的彭于晏，后来涉足大屏幕，也拍过像《匆匆那年》里的小鲜肉，或者是《分手合约》里只需要脸的型男。这几年一直片约不断的他，并不是偶然的。就像梁家辉所说的，一个偶像剧演员不会有很多导演让他有机会转换很多形象，但他自己做了很多努力，这些努力会让他勇往直前。 Thank you.

还能梦一场，我的心自由就又变成流浪。人的一生最漫长，是为爱独自疯狂，戒根烟，心一心，别再想。你没说话，是仁慈的做法。在何方？是否安然身上？我离开你身旁，以为能梦一场，我的心自由就能变成流浪。人一生最漫长，是为爱哽咽，心一心，别再想。我一生最漫长，是离开你身旁。戒根烟，将心痛全释放。戒根烟。都释放。 搭车去柏林中有这样一句话，有些事你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如果你想做一件事，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所以在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之前，不妨再勇敢一点，勇敢地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勇敢地去成为你想成为的人。经典九六九，我星期，这世界上有很多看似半途而废的故事，也许只是少了不断努力的坚持，就可以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的心，虽然人家说甜。